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讲理想啊有咩错啊？即系我喺呢排咧，唔知点解，即系就系讲下我哋讨论区都冇错嘅，啊！但系我 好多嘢问你喎， 系啊，喂，真系呢排真系有几样好过瘾嘅嘢嘅，即系我今日想讲啦，唔知今日佢够唔够时间讲啊？上个礼拜得半个钟头，唔好意思啊，嗱，今日咧可能 哇，几多人闹你啊，真系半个钟头啊， 可能就 over time 啊，真系补翻时间俾你，我真系我今日咧，我灵感特致啊，话真系听，即系嗱，有个讨论区，有个讨论区之后咧，我见咗好多 topic 咧，系令我叮一声啊，咦？深圳吹消饭局呢个 topic， 哇！嗱，唔系广州吹消饭局嗰个 topic， 即系我都想讲下嘅。以前咧，我系有玩过呢啲类型嘅吹消饭局嘅，咁咧就就唔喺广州，即系而家广州系点咧 ？Sorry， 我唔知，但系下个礼拜或者咗下个礼拜，我会去广州一次，先搵啲帮，即系帮啲兄弟搵下资料先啊，最多俾人拉嘅啫。OK， 吓， 嗱，以前深圳嘅吹消饭局咧，我就玩过啦。啊！唔好意思，未介绍我呢个对面呢位兄弟，过嚟还债嘅，过嚟还债嘅， 还咁啲利息啊， 还咁啲息嘅啫，得呢个杰斯仔啊，你阿杰斯知唔知话南国戏院喺边度？ 听闻过啦， 听闻， 但系冇去过啦。 嗱，就喺嗰、那个南国戏院咧，就喺呢个国贸对面。国贸知啦，系啦系啦，咁而家南国戏院咧就 high 价戏院啦，70蚊张飞噶。 系 嗱，以前咧我讲紧咧五六年前咧，我玩吹箫饭局嗰阵，嗱讲吹箫饭局之前咧，就一定要讲下呢个陪睇戏先嘅，因为南国戏院啊嘛，大佬嗰阵南国戏院咧做戏咧就50000蚊一张飞。嗱，咁你买一张飞，咁你喺南国戏院门口望住嗰啲 postcard 咧，即系嗰啲预告啊下期咧，就有女就会有个。样貌唔系好端好嘅，但又好后生嘅女仔就问你先生打唔打飞机噶啦，真系问你打唔打飞机嘅，话声你听啊。咁咧你打飞机，如果打飞机咧，你就买埋佢张飞，就两个人即系五，俾得五百，俾得50000蚊啦。咁咧 hand job 嗰度咧啊，我唔好意思，打飞机 ，sorry， 我讲错咗。 起机 系讲起机，苹果唔会闹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苹果，我尊重呢啲大报咧，我一定系起机， 系啊， 起机，但嗰条女个我讲打飞机噶嘛，得啦，咁我转个听叫起机，咁起机又50000蚊，咁你一次消费咧就85000蚊啦，咁你当然啦，喺南国戏院咧，佢嗰啲正当戏院咧，全部都系。卡座嚟㗎，情侣卡座嚟㗎喎，咁就好隐蔽嘅。但如果你觉得买50000蚊张飞贵喎，唔紧要。南国戏院后面呢有南国放映室。呢样真係冇人知啦。佢播啲咩呢？播啲 VCD 嘅。咁播啲旧嘅片嘅。咁即係二三轮嗰啲啦，咁样出咗 VCD 咁唔知返咪返版我唔知啦。咁嗰度平啦，嗰度就20蚊入场嘅啫。又系情侣卡座嘅，但系咧好奇怪嘅。譬如你话喺两点半做呢套铁三角咁计啦吓，咁样去，但系咧你两点半咧系未入到场嘅，或者已经系做紧噶啦吓，佢唔定时嘅，但系 时间乱晒， 乱晒大龙嘅，咁当然啦， 但系啲人都唔系去睇， 唔系睇戏嘅啫，去到咧基本上就系起机 嘅 啫嘛。 咁但系入边嘅环境系点咧？ 南国戏院比较好啲，咁南国戏院入面呢就会啲 sofa 比较好坐啲啦，咁样嗰啲情侣卡就好坐啲，咁啲情侣卡就高过头㗎喎、啊、咁方便你呀、啊。 即係隐蔽都隐蔽。 好隐蔽呀，咁都比较干净嘅。咁你南国货影室差啲啦。咁样就可能比较污糟邋遢啦，咁20蚊入场我諗。 喂，咁即係等于好似以前喺油麻地戏院嗰啲一样囉、 yes, 差唔多。 係呀係呀 係呀。sorry 啊。但有一樣好奇怪呢，通常你我講嘢要講個過程㗎嘛。 係呀、啊。 咁譬如你我哋放映室又好，你南國戲院又好。咁、啊、你又入到去啦，同嗰條女。咁你唔使講㗎啦，梗係上摸下抄㗎啦，唔使講嘢㗎啦，係咪先。就變邊扮南嗰條女又俾你啲人捽啦，咁樣搞到即係你都即係做下一個女仔會問你起唔起機。當然唔係起機啦，我知啦，我唔起機啦，起唔起機咁就差唔多眼啦，你咪起機囉，咁佢就幫你起㗎啦。但係呢起完呢佢條例拜拜㗎喇噃，咁嗰百五蚊你就完咗㗎喇噃，咁你咁當然你可以繼續 講係咁㗎啦，你想點呀， 你繼續睇戲啦。但係我想留意一樣嘢， 我去玩嘅时候呢就留意下佢嘅手，佢哋嘅手指，佢、啊、手指呢啲手指甲呢其实捆晒黑边。 唔係 呀。唔係边咗位呃你龟仔嚟㗎，呃你龟仔嚟㗎 ,ok? 佢、啊、捆晒黑边会黐线。但嗰陣唔知點解呢、 啊、 我人真係戰男呢都非我莫屬我人比較戰我乜都想試一下咪試咗一次囉咁好老實不外如是啫 係咪年少無知嗰陣時呀 係咁樣大概係八年前到啦嗰陣係南國戲院啦但而家南國戲院就冇㗎啦 但係樣貌端好嘅 都端好嘅但係你話要好靚呢 ,sorry 呀就唔係嘅。 即係咩年紀到條女 廿五歲以下啦有啲仲好似十八歲。 嘩咁都算細㗎喇。 算細但 係如果做呢啲停嘢你知 但係唔係 喺油麻地嗰啲情阿婆嚟㗎嘛大佬。 深圳。 OK,OK, 知道 啦。大家明啦智能手機嗰啲聽眾都唔使我講唔使咁長啦呢啲呢咁長嘅嘢我講嚟都冇咁無謂啦。但係講吹簫飯局。 係。 第一次呢又系喺南國戲院，南國戲院隔離有個唔知咩商場，好似南國商場嘅，好似叫做樓下咧就機鋪嚟嘅，咁真係打機好過癮嘅喎，咁你真係打你真係打機啦，咪唱啲代幣啦， 代幣啦，一唔係一蚊嚟 嘅，有啲僆仔會問你攞錢去打機嘅，咁樣通常我係兇狗佢啊，打狗你嘅僆仔，或者咪啦搶錢啊咁樣唔緊要啦，咁喺南國商場。上面呢而家冇咗㗎啦话晒所以唔怕讲我唔怕开名嘅而家冇咗㗎啦。咁有间食馆。咁食馆之后咗就茶楼嚟嘅。晏昼就係、是、都系茶楼嚟嘅。夜晚就食小菜啦。 嗯。 嗰时候好兴嘅夜茶呢啊飲过未呀 夜茶梗飲过啦。 係啦。好兴嘅夜茶呢喺南国县嗰间食馆就有啦。而家冇㗎啦而家冇㗎啦话晒俾听啊。咁呢就我哋通常呢就一行几个戰男啦嗰同啲兄弟啦咁一齊咁浩浩荡荡咁殺上南國戲院咁啊聊下啦聊下女仔先啦因為嗰度你知道企喺個南國戲院門口都望下啲 poster 呢就有女仔行埋嚟咁我聊下先啦咁 係 唔緊要。咁你就會我點解發現有呢個吹簫飯局呢就好簡單啦我喺下面機鋪打機。你知啦好 hea 㗎嘛深圳玩咪打下機先囉打下機。跟住咦有間上面有間食肆喎咪食飯啦就好簡單啫咁樣。跟住我哋一上一個行人電梯人行電梯應該行人電梯電梯都唔知呀。 電動㗎啦。 電動㗎啦。咁行上去呢喺門口呢就有幾個女仔就樣貌端好啦。咁大概係25歲以下就入18歲以上好多㗎好多㗎。咁樣佢話想一陪食飯啦。咁啊唔係我問啦跟住我有個所謂識徒老馬啦佢都未試過㗎。咁啊咦好過癮佢跟住我同佢答返。佢話咦咩有啲咩玩啊咁樣。跟住佢話吹哨啊。喂咁跟住呢就 ok 啦咁我哋包咗入咗入面。就唔係喺酒樓嗰個大堂嗰度喎佢哋有啲唔知嗰啲咩廳啊好興喎大陸唔知點解有呢啲咁嘅房私人房呢咁就俾多100蚊好似個最低消費嘅食滿咗最低消費就你可以喺嗰間房嗰度嘛咁冇嘢啦嗌嘢食咁陪食飯咁可能問價啦咁又係一條女淨係揸條女啫陪呢陪食飯就50蚊。咁過你嘅手足之肉嘅啫即係一路食一路搞。如果擔埋呢擔埋啦咁擔心啫唔得。你知我哋唔可以講得咩㗎嘛有蘋果我釘住我㗎嘛。 口部爆白膠漿啦。 係啦口部爆白膠漿 ,ok 得。係啦。咁樣咁樣話我俾得夠喎。咁樣一世人嗰頭話我覺得冬天嚟嘅打緊上面打緊邊爐。咦咁樣下面真係有得喺度擔下幾個人咪試下囉。咁因為呢我哋一張圓台嘅。一張圓台咁唔適合打邊爐用嘅。即係可能嗌小菜用嘅啫。咁個爐就擺中間啦咁樣點你而家打唔到邊爐 但係你哋係成班人喺度食緊睇打緊邊爐 我大概我哋有六冇六個四連埋我四個啦連我四個朋友打緊邊爐 咁你爆得出白膠漿 依樣可以一陣間話你聽㗎 ,ok, 咁我哋嗰張台係圓台嚟㗎嘛有台布㗎嘛台布冧到落地下 知道啊知道係 呀咁就係個女仔會踎喺你個台嘅下面跟住就拉開你條拉鏈跟住逃出你嘅器官咩器官唔知啦咁跟住呢就開你眼嗰陣就幫你擔囉。 知好眼嘅嘢 囉。知好眼嘅嘢啦係咩唔知啦。咁但係以我嗰次嘅感覺當然啦我啲朋友就唔同啦可以 finish 啦。 條女之前有冇食 一齐同你 一齐打紧边炉， 打 紧边炉， 哇！佢成口又牛肉啦，又大白菜啊，咁样， 真系好冰火，但系冇冰得个火啦， 咁 high 啊，真系。 唔系咁啊，你唔系一齐打边炉咧，嗌小菜嘅。唔系嗰时候我哋后悔咗啊，唔应该打边炉啊，因为你坐低咗，你好难打到边炉啊，知唔知明白啊？点下次 即系要企起身啊嘛， 系咯，系啦，所以咁样我哋冇下次啦，我哋讲个下次系要。嗌小菜嘅，咁你开头就好简单啦，啲女同你一齐食啦，好似残废餐咁样嘅喂埋你食噶，咁你手就是、你手喺度揸紧啲南北半球啊，阿平哥话低嗰啲叫南北半球，咁咪揸紧南北半球啦，咁跟住佢就喂下你食啊，咁你咁佢就自己顺便食下嘢啊，咁样啊，咁要50蚊，跟住佢问你另外消费口部包浆，唔系口部爆白胶浆，谂住佢咪捐落个海底下边咯，跟住拉开你条链咯，跟住就搭。即系我啲朋友咧就咁样，佢出到嘅，我唔知道我出唔到 喎，我都未必出到喎。 即系 喂，同埋我幻想紧当时嗰个情况，我就会觉得几过瘾咯。 系咯， 即系我望住你啊， 四条女， 我突然间打个尿阵咁样，哇，几过瘾系咪先？ 四条女突然间唔见咗， 系咯， 喺你下边，四个朋友就喺度倾紧偈。 喂，可能中途仲有个 waiter 走入嚟噶嘛？ 冇，唔入嚟噶啦。但系呢人几过瘾，咁样做完之后咁样。我出唔到冇辦法啦，咁我有我好個人嘅，我呢度嚟打緊邊爐，已經唔打啦，或者係咪咧？係應該小菜真係錯咗，冇打邊爐咧，我隻手咧就喺下邊咧，伸咗下邊係咁，即係摸佢個南北，揸佢個南北半球啊，咁啊揸南北半球，一路揸佢一路喺度擔咯，咁嗰種感覺好過癮， 哇！其實幾危險喎，你嗰四條女踎曬喺個台底入邊，喂大佬個頂個台面嗰度喺度。即系合合声喺度滚，哇！因为喐张台冧咗，哇！你都唔知边个买嘢 嘅啫，因为其实都唔好惯咧，因为我哋中意挨喺嗰度咧，因为我挨咗个iPad 凳咧，咁嗰对女又担唔到， 系， 所以咧你比较难担啊，咁我会企出嚟，即系半边啰柚就坐住张凳，留翻个器官俾佢担咯，咁你坐咧就坐得唔舒服，佢担你嗰时候。O K 嘅，咁你同你出边担一样啦，咁啊口技都 O K 嘅，但系就我出唔到咯，因为唔知点解嗰气氛问题，即系我老话真屌，一对就结 系咯， 屌一对住嗰条靓女就可能好啲咯，真系爆唔到，但系我另外三个朋友爆咗咯，咁跟住就咁啊搞完之后咪起翻身咪再食其他嘢咯。咁啊！而家仲先 咁佢佢做完就即刻走 嘅。啊，唔係，佢你繼續食喎。啊，呢樣個 service 又唔錯嘅喎。咁喺南國戲院咧，但而家冇啦。 即係佢要補充啲體力啫，其實。佢唔係真係陪你食嘅，可能。 唔係啊，我會覺得咧，咁樣嘅做嘢咧，咁嘅吹簫飯局咧，佢可能一日只係做一次，跟住就即係我估計啦嚇佢做咗一次，跟住咧。佢就可能去出面企街嘅啦，因為嗰餐飯都你請埋咁解啫。 咁啊係，即係佢順便食飯啫。 係啦，咁譬如你譬如咩我哋好簡單啦，咁擔完，因為嗰條女都唔算係十分之標誌嘅，一五六年前嘅深圳啊，哇！啲女真係好得個位咧。 哇！得嗰陣時嗰啲女得過而家好多。 得過而家好多啊。 係啊。 咁如果我哋要搞嘅，通常係企街㗎啦，係咪先？咁啊行過南桂軒嗰度有條街，即係近呢、這個。咩酒店啊？即系以前嘅，唔好记得啦，有佢啦。系而家嘅周大福啊，而家嘅周大福嗰条街，嗰头就夜晚好多企街喺度嘅。咁你食完饭，你咪落去揾咯。咁个开价又唔好贵嘅啫，三嚿水，250蚊。系讲紧个嘢噃，五年前 差唔多啦，系啦，差唔多正常价。 啲女又即系 model 咁嘅样嘅，高高瘦瘦啊，咁样你咪佢会嬲你噶啦，佢会嬲你，咁你咪同佢讲价咯。通常佢講親都四五百啊，咁你咪還價二三百咯。通常你300蚊啊，通常都搞掂噶啦。但係而家梗係唔得啦， 而家梗係唔得啦。 咁而家都得，而家你行遠少少， 喂，咗好多咯， 咗好多， 係啊， 行遠少少行去向西村咯， 係 啊，以前向西村出面嗰個大酒店都好多噶，嗰度除咗女多扒手都多噶嘛，喺嗰度咪成日都見到有啲女喺度溜你咯。但係而家都全部趕曬入向西村啦，咁你有冇去向西村玩過？ 有向西村有 幾年前定而家 年零兩年前都仲有 過夜定係 冇過夜 定一 Q 係啊一 Q 你係爆房啊定係住媽咪屋呢 我去嗰間唱歌嗰間地方樓上有埋房嗰啲囉係啊但係又好隱蔽㗎 即係要喺後樓梯上，同埋感覺麻麻地囉，即係我唔知我嗰次去嗰間就係啦、即係間場冇乜特別嘅、即係都係一間卡拉 OK 咁樣啦、但係就然之後跟住呢就去返佢哋嘅嗰同一等大廈，咁就喺後樓梯上，就上咗去呢就其實係佢哋嗰啲員工宿舍嚟 㗎啦。 係呀，咁入面即係環境麻麻地囉，即係譬如即係佢係一個我入去嗰間就係即係一個單位入面一個大廳，跟住有三四間房 就好似出咗屋咁樣啦。 係啦，咁佢哋好識做嘅，即係譬如話佢見到有條女拖個客上嚟，咁跟住然之後其他嗰啲就四散㗎。咁、跟住你咪喺度執囉，咁我就麻麻地囉，冇乜即係感覺唔係太好，即係我搞完我都係覺得啊，都係 地方唔乾淨啦，你覺得 都係唉帶返去返酒店好過啊，呢樣嗰樣。 但係附近貴㗎嘛。 其實我又唔係貪佢平貴，係即係有陣時一時興起咁 樣， 樓上有房咁樣樓上。 一跳就唔會㗎啦。係 呀， 通常你 即係唔想過夜㗎嘛。 通常而家呢去向西玩嗰啲朋友呢就點樣呢，依家就過夜。過夜都係350-400嘅。咁過夜呢通常就當然如果你深圳有出租屋住就最好啦，冇咪租酒店囉，一附近都有賓館 ,ok 㗎啦咁樣。但如果譬如你一 Q, 如一 Q 呢咁佢哋會有啲媽咪房俾你㗎嘛，媽咪屋就類似你咁你咁講啦，但佢哋而家嗰啲媽咪屋呢就都幾靚下嘅。咁真係好似 裝修過。 裝修過有個靚啲嘅廳啦，有啲 sofa 啦，啲 sofa 都係企坐咗幾日幾條女㗎啦，咁跟住又係你好你話齋，咁就當然有啲房係冇女啦，咁樣有啲廳冇女啦，咁你咪上去搞囉。咁而家你譬如85蚊咁樣就冇價講㗎啦，咁就上媽咪屋囉，咁你通常呢佢都會叫你俾多幾十蚊當租金嘅，咁通常都俾㗎啦，咁有啲譬如一啲識途老馬啦，我知有啲識途老馬啦，就會點呢我錢我俾咗啦，呢個女過夜，咁唔係過夜呢個一挑85蚊啦，85蚊之後就跟住點樣我冇地方，你出地方囉，咁就85蚊，咁就85蚊喎。但通常呢有啲人就要俾多啲嘅，咁你睇下識唔識講價啦，咁我永遠都認為呢五兜嘢你俾埋佢啦，我喺大陸佢比較好啲。 其實玩就即係出嚟玩你俾得起就唔好成，即係其實即係亂咁撳價呢大家都玩得唔開心。除非佢開天殺價都好緊要啦。 你要知道呢喺深圳呢即係由我開始玩嗰時到而家呢不嬲都存在一個講價嘅遊戲喺度。佢所以講下而家佢全部都飆得好高嘅。飆500啊，飆咩除咗啲熟客啦，或者你識得去啲向西嗰度，你唔好喺條大街嗰度揀，你行入啲村仔度揀啦，咁嗰啲呢就佢知道你比較熟客呢，咁佢哋可能。 但我少喺深圳玩呢，其實深圳會唔會好似譬如好似東莞咁樣，即係譬如話分好晒147啊 ,258 啊咁樣。 唔係囉，真係唔係囉。 就唔會㗎嘛，即係深圳就。 上次我去過一間場呢就好奇怪㗎。點樣呢，嗰度呢就女係免費嘅，女就任你坐嘅，咁嗌啲女嚟同你差妹穿晒嗰啲禮服啊，唔係禮服啊，嗰啲 制服 啦，咁好似員工咁，淨係陪你差妹嘅啫，咁你包間卡拉 OK 房就出面咁最低消費啦，咁就可能酒水貴少少啦，咁都唔平嘅酒水，其實比起你係可能去東莞玩仲貴嘅，咁樣就你嚟嗌酒飲，咁樣就譬如嗌一打又最低消費，咁佢有女仔陪你差妹。差完妹啦，咁跟住你想另外嘅服務啊，開大又好啊，過夜又好啊，咁你就直接同條女傾。咁就浮動價啦，好浮動啦。嗰次我個朋友呢就過咗6球。咁我嗰條女同我講過夜1000。 唔係呢個就可能係佢嗰個聰明之處，即係譬如話佢就即係我呢、這個我有時我都有留意到，即係譬如話你喺深圳玩呢，佢嗰啲場呢入面嘅女呢其實佢分咗好多隻㗎，佢俾東莞嗰啲呢就東莞好明買㗎，即係譬如話你東莞來來去得三隻，即係嗰啲逢親女性嘅物體呢就得三隻㗎啫，一隻就叫媽咪，一隻叫 DJ,、一隻就叫做一隻就係小姐㗎啦。咁、但係深圳呢就通常呢就嘩佢又會佢係啦佢有啲好似拳手咁樣。 係啦。 啊，咁佢呢個就聰明之處啊。其實你話嗰啲唔搞咩， 一樣搞。 不過嗰啲咧，佢就係你要搞咧，你就要同佢針啦。 要針啦， 係有時有可能仲有啲衰幾次場，然之後 先有得搞 嘅 啦。 即係好似溝 DJ 咁咯。 係咯，上完咁以上次嗰個經驗咧， 深圳係醒啲嘅呢樣。 個朋友啦，咁就六嚿水搞掂咗條女啦。咁咧我就去到房，我可能因為我個朋友講咗六嚿水啊嘛。咁我心里有十多六嚿㗎啦，咁我打八嚿水去咗嘛，係咪先，我租埋房剩返八嚿，跟住佢兩講一千，我根本就冇啊，我根本就冇咁多錢，我同佢講話咁樣我俾四嚿水一 Q 喎，都唔制，跟住嗰條女走咗，放生咗啦，咁就試過一次啦，嗰次係總之唔租酒店啦，真係 嘩，四嚿水 我心里開價㗎啦，我開價啦， 一制都唔得， 一制都唔得，佢要走，咁就傾咗兩句偈，跟住咁就走咗啦。咁啊，戇居居喺個三人房，仲要係三人房，因為嗰晚咧租唔到房， 係 啊喺啊酒店唔開得名啊，嗰啲所有雙人房啊、單人房全部租曬，剩翻三人房。咁啊，我同個朋友一齊去，咁啊，我同佢都係租雙人房，哇喂，租三人房，哇真係浪費到七彩。咁跟住佢又 OK 啦，佢搞完之後佢搞咗兩 Q， 佢都搞兩 Q 啫。搞兩 Q 平均三個水 Q 啦，咁我肯俾個四嚿水 Q， 大條女都唔肯，咁啊真係冇辦法。 嗯，明白明白。 所以呢，如果譬如我會覺得呢，每次呢，即係我呢一次經驗呢，係我一個好失敗嘅例子嚟嘅。咁樣我都希望呢，如果下次有網友呢，即係好似我咁樣去玩呢，咁就唔該你同佢食宵夜嘅時候，或者喺間場嗰度同佢真係傾好曬嘅價錢先。你唔好以為人哋是六嚿或者人哋是五嚿，你嗰件是五嚿囉。你嗰件可能真係開天實價二千嘅大佬。咁去到嗱講緊我當日我冇一千蚊喺度啫。有一千蚊係龍哥俾咗㗎啦。 嗯。 或者我有1200蚊我已經俾咗。 而家你都出咗嚟啦嘛。 我出咗嚟我用房就租埋啦。 係啦係啦。 你咁浪費嘅話，咁不如因為租間房都兩嚿啦，我不如搭個骨係咪先。 當時你嗰、那個機你通常馬得佬呢個狀態呢就 要。對 你話三千就三千， 俾你㗎啦，真係俾佢㗎啦， 都要俾㗎啦。 係啊，最衰講緊賓館就夜晚冇電話打嚟喎。啊，有電話打嚟我都即刻嗌件垃圾都食住先啦，冇。係咁就搞到唉冇辦法啦。 沖涼咯， 唔係啊，我租咗間房啦， 呢個真係 啦，所以你做嘢真係一定要三思，可能咁長我鬧得阿牛，你做嘢要三思啊，啱啊。所以而家我真係三思，即係每次。遇到呢啲咁嘅場唔係標明實價258147嘅話，我就一定要同佢講好個價錢先。 係 先至上去。唔使咁混亂啊。 而家深圳其實真係都唔係話好多場係標明價錢㗎。 尤其是一啲卡拉 OK。 係呀、卡拉 OK Disco 咁樣。 Disco 嗰類型嗰啲真係冇。例如 要大家執 即係例如我譬如去 Disco 玩。咁唔係下溝到女㗎嘛，假㗎，下溝到你假㗎，唔係成日溝到女㗎，但我當然我溝女㗎。 即係啲蘋果做你㗎啫。 蘋果做你㗎啫。我都成日溝到女㗎，真係。呢樣蘋果唔係做我㗎，啱我成日溝到女㗎。我都有時即係真係溝唔到，溝唔到㗎嘛，咪先。溝唔到嘅話，咁喺 disco 裏面係有啲類似小姐嘅物體㗎嘛。但係你嗰啲就我就精啦，我每次都同佢聽個價錢先。傾嗌佢埋嚟猜下色鐘啊，玩完之後我咪傾個價錢囉，大概幾多少，因為我有好遠遠方法嘅，今晚陪我呢好悶啊，一個人即係同啲朋友過嚟玩咁樣，我自己一陣間就走啦，你今晚陪我啦，我畀返幾多錢俾你啦，咁佢話唔得嘅話，我就唔同佢講價㗎啦。 嗯， 講通常呢你只要肯企得硬啲呢，六嚿水啦，咁佢應該九成單賠嚟㗎。 差唔多啦，我諗即係六嚿應該都 OK 嘅。 大家好處㗎嘛，你有一個溝女嘅感覺㗎嘛。 係。 咁喺 disco 三唔識七咁嗌佢過嚟玩。咁、啊、其實根本好簡單㗎，就點樣睇嗰啲係出嚟做同埋嗰啲一啲女係唔係出嚟做㗎呢，我會見到佢嗌咗支啤酒乜嘢都唔飲㗎啦。咁坐企喺個吧台度，心房嘅 disco 都係吧台嘅。咁你喺度漏下呢咁直接攞支酒行埋去。咁嚟傾下偈咁嗌佢埋嚟你張台度或者你間房度玩呢，咁好多女呢都肯同佢一齊。 嗯 嗱、啊、講到呢度咁上下先，轉頭我返嚟再傾下。 Okay。